啊，但是胖子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你天天多吃一口就吃出了个胖子啊，少则三个月啊，多则什么呢，十几二十年。所以啊，我们现代预防富贵病，我们的减肥、防糖尿病、康复脂肪肝、防高尿酸血症这个痛风，我们从大数据时代，是吧，从中医现代健康管理学来讲啊，就是饮食调控，叫每天少吃一口。说那得了，每天少吃一口，说我一个月下来少吃30口我就饿死了啊，不是每天递减啊，是每天少吃一口啊。说每天少吃一口活到99啊，你看看。所以啊，大数据虽然是现代的一个高科技，一个很时尚，是吧，很这个网络 IT 的一个名词儿啊，但是我说您甭忽悠咱们中国的老百姓，对吧。哎，咱们呢祖国的传统中药文化啊，其实虽然没有大数据这个名词儿，但是我们古代先贤先圣的智慧啊，是一直围绕着大数据啊，绝对不是以个例啊来代表整体，而是以整体来说明问题的。说一说这个灵枢天年当中的大数据，哎，说说我们中国传统的养生文化经典啊，《黄帝内经》啊，《黄帝内经》啊，这不是一本书啊，有我们这个中国啊名老中医啊，把这书，把这个《黄帝内经》有一个称法啊，叫什么呢？叫1000年前的中国中医博士论文集编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看，经常有人跟我讲啊，啊，说哪个医院的大夫是博士啊，是吧？这博士，甭管是中国的啊，还是外国的，这医学博士写一篇文章可了不得，是吧？那我告诉你。为什么《黄帝内经》叫中国中医的大百科全书？因为啊，它分灵枢素问两部啊，各981篇啊，因为这里边浓集着啊160多篇博士论文集，对吧？什么叫大数据？是吧？好多人说我找一个博士给我看看病重要，还是我学习学习啊我们中国啊1000多年前的啊博士论文集。哎，这里边一篇文章就顶你一个博士啊，所以他能传承至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天年篇啊，我们听众朋友不陌生，现在人类最长寿的人活了146吧，就那么一个还健在，是吧？哎，不能用健在了，因为已经痴呆了，是吧？146，是吧？那么绝大多数的平均人呢，是吧？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们中国那个传统的都是糟粕啊，73、84，阎王不叫自己去，是吧？说中国人太迷信了。哎，后来有学者给你解释了，孔老夫子73，是吧？孟子、雅圣84，是吧？哦，你说这是传统的糟粕。那么现在最长寿的国家，长寿之国日本，平均寿命82是83，还没到84，是吧？发达国家美国啊，医学发达吧，是吧？现代化啊，经济大国，和咱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是一样嘛，77到78，对不对？几千年之后了，你不还是没破了73、84这杠吗？是吧？把73加上84， 被二一除，平均寿命还在七十七八岁那儿。所以啊，这叫大数据啊，几千年的文化经验的沉淀。什么叫称之为经？经者经典也，是不是啊？围着地球有两种线，一种线通连南极北极叫经线，是吧？一种线围着地球转圈啊，横者为纬，是跨度。所以经者通天彻地，是吧？它是亘古不变的啊。所以这也是《黄帝内经》啊，以黄帝托名，是吧？中国人古代的时候就崇拜明星啊，但中国人古代崇拜的不是电影明星，是吧？也不是歌星啊，叫帝王。所以以黄帝之名托之啊，《黄帝内经》不是黄帝这个人写的，而是假托其名啊，是数百位啊，期间跨度可能也将近百年的啊，医学顶尖级的高手啊，绝不亚于现在这个医学博士啊，医学博士后，甚至科学院医科院的这个院士级别的人的论文的选集啊，这是了不得的事儿啊。那么天年，黄帝内经说了人能活多大岁数，是吧？这外国报纸说能活一千岁啊，这也有中国的这个学者说能活二百岁三百岁啊。08年的时候我就讲啊，我说人的寿命天年是120岁，是吧？不是我说的啊，我只是把先辈啊，把经典，把传承文化告诉大家，是《黄帝内经》，是吧？博士论文的啊选集，是吧？告诉大家，人的天年120岁，啊，尽其天年而终，是吧？这是人家那个大数据，是吧？哎，那么是不是人人都能活到120啊？是吧？平均寿命达到了男人77，是吧？女人78，啊，平均寿命在77往上，对吧？那我们这离120还差很多呀，啊，还丢了小50年呢，啊，少说40多，哪儿去了？这得看你元气的多少，得看你五脏的盛衰。哎，得看您这生命的这几十年这百年，你是省着用啊，还是这什么呢，浪费着用啊。哎，所以先天和后天也尤为的重要。我们给大家讲讲啊，说什么样的人是活的120岁尽其天年而终的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黄帝内经的天年论里边是这么说的啊，说愿闻人之始生啊，说人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，啊，和气铸为基，合力而为盾，何时而死，何得而生啊，啊，你看黄帝内经的天年论，他讨论人的生死，讨论人的寿夭，他不是凭空而论啊，你不是闹个算命先生啊，或者弄个电脑算命，是吧？把名输进去了，哦，你这名能活100岁，是吧？换个名不行，你这名就能活80，赶紧改名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电脑算命是唬人的，那换名就能换了这个寿命，那不可能。所以人这个《黄帝内经·天年论》这博士论文里边怎么写的啊？听着，以母为基。哎，人是得父精母血才有生命的。哎，不要老给我讲，哎呀，我得高血压，是不是我爹我妈遗传给你的？是啊，他给了你命，他就会给你病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换个爹妈吧，哎呦，换不了啊，你知道换不了啊，知道换不了就甭瞎研究，就研究研究能改变的。岐伯曰啊， 以母为基，以父为盾，失神者死，得神者生，是不是？哎，区区这十几二十个字，道出了人生受妖，道出了先天后天。所以啊，你能不能长寿，听着啊，基础在母亲这儿。哎，所以给儿子选媳妇选对象，对吧，想这个给你家传宗接代啊，谁是基础啊？你选那儿媳妇是基础，你娶个儿媳妇是病秧子，你就甭指望传宗接代了。所以叫以母为基，以父为盾啊，光有一个健康身体的母亲是不够的，你这孩子有没有抵抗力，是吧，你那盾牌啊是不是坚强，能抵御外敌吗？哦，那是父亲的精血，这叫先天为父母啊。后天呢，后天为神，失神者死，得神者生。那神是什么东西啊，是不是啊，我们中国人无神论呢、啊、哎，此神非彼神啊，这个神不是妖怪，这是人的神明，叫心主神明。所以就应了什么呢，中医说的万病皆由心生的道理。所以人的健康与长寿啊，有了父母的先天之本，而后天你心主的神明，是吧，你心脏，你这心主神明，你后天的学习思维生活运动，你生命的神明主宰。换而言之，有了这罐子元气，或者有了这半罐子元气，你怎么用，哎，它才是你长寿还是夭折的关键。哎，所以后天之本，本于心神，哎，这是天年里边养生的文化知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是吧，人能不能活到120岁，是吧，人的勇气啊，是吧，人的这个把握从哪儿来啊，啊，所以在黄帝内经灵枢天年篇当中啊，开篇中述啊，以母为基啊，你这身体好不好啊，啊，我是遗传呢 啊你遗传了谁呀、啊、啊，遗传了我们的母亲，母亲是孩子身体的基础啊，啊，那这孩子有没有抵抗力啊，是吧，啊，你包括这孩子长大了能不能有工作能力啊，是吧，是混来混去混个捡破烂的，还是混来混去你能给我们当个这个厂长啊，当个科长处长的，是吧，或者你实在不行你当个大款，对吧，哎哎，这人的能力，抗病邪的抵抗力啊，或者说人的工作能力战斗力从哪儿来啊，叫以父为盾，是吧，你有什么样的爹啊，你这孩子就有多大能耐啊，所以我们当家长的您甭老琢磨，哎呀，望子成龙啊，我们都希望我们孩子成龙啊，做父母的在你望子成龙的时候，你先看看你那老公啊，你先看看你嫁那个丈夫他究竟是条龙还是条虫子，是吧，哎，他是个虫子，你想让你儿子变成龙，是吧，那是有风险的啊，有风险的，所以叫以父为盾啊，以父为盾。后两句就更为关键了啊，因为先天是不可改变，是不是啊，所以我们人都在锚定而后天啊，那后天呢能不能健康，能不能长寿啊，得神者生啊，失神者死啊，得神者生啊，失神者死啊。什么叫神呢，哎，我们上回告诉大家了，心主神明 啊，你想什么做什么，是吧？你这人有多大的这个理想志愿，是吧？你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力，是吧？话而言之，你有多大精神头啊，是吧？所以老一辈人讲叫三岁之老啊，说这小娃娃三岁，哎，你这一生啊能有多大能耐多大成就也就看出来了。说三岁的孩子还没上学呢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就看出来了？哎，看的就是他的精神啊，精气神。说这孩子三岁也就知道吃，是吧？啊，那不行，没多大出息。说这孩子三岁就知道淘气，是吧？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啊，今天把电视弄贼了，啊，明天把洗衣机鼓捣坏了，这孩子要出大能耐，啊，要出大能耐，是不是啊？你包括我们中国民间自古就有什么呢？三分精神，七分才气，是吧？就是你是，我们中国有个破烂王啊，捡破烂捡的成百万富翁了。你还得起早去捡破烂吧，你去晚了别人都捡完了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要饭吃你去早点要还能吃点热乎的，你后要饭呢剩的都是残羹冷炙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人的精神很重要啊，所以无论养生还是事业啊，人的心神要到，哎，这是取决于关键的。这以上是我给大家的解释啊，那我毕竟不是医学博士，是吧？我也不是这个几千年前的医学大家，是吧？我们只是用现代人的观点来观古代人啊，观我们医贤医圣的这个啊建议。那么《黄帝内经·天年篇》接着就往下说了啊，接着往下说了啊，皇帝就问他老师啊，何为神？岐伯曰，大家注意啊，你不都想啊成就一代的这个英贤啊，或者我这辈子当个大官，对吧？啊，光宗耀祖啊，当不了大官我这辈子这个发个大财啊，当不了大财主了这个当个土豪，是吧？啊，让这个父母能过上这个富裕的生活啊，升官发财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价值观啊，价值观啊，或者我们当科学家，小孩这个理想当科学家，是吧？当医学家，对吧？什么当飞行员，是吧？说这都是人心驰神往的啊。那是神何也呀？啊，岐伯曰：“血气以和，荣卫以通。”五脏已成，神气舍心，魂魄地聚，乃成为人。听着啊，人想成为人啊，你看这要是现代这个语文，这就是病句了。人就是人，怎么还人想成为人？哎，那你用哲学观点才能理解啊，人想成为真正的人啊，神气有神气的人啊，人要经过五个历史阶段，是吧？第一个，血气已和啊，血气已和。你看现在竟然有人跟我们讲啊，我到医院看病啦，是吧？大夫说我气血不和呀，啊，我得吃点调和气血的药，对吧？哎，你知道什么叫气血不和吗？不知道，这药名就起一个管气血的，那你吃了它就管吗？是吧？非也啊，非也。所以气血是人生命的根本啊，是人生命的根本。你气血怎么才能和呀？一个是要早点起床，一个是要好好的睡觉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叫阴阳啊。所以有的人说啊，徐老师，我吃着那个管气血不和的中药了啊，怎么不管用啊？我说你不管用不是我给你开的药啊，对不对？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气血不和吗？不知道。 哎，我说起居有常，气血方和，是不是啊？心气调顺，气血方和。你这面生着气，那面熬着夜上网，那面睡着懒觉，早晨不起床，白天呢宅在家里不动弹，完了你吃着管气血和的药，他就管你了，简直是做梦啊！所以气血和不和，起居情志啊，你气血和不和取决于你身体阴阳变化，什么时候睡觉，什么时候起床，什么时候高兴，什么时候发怒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人成为人的第一个条件，守阴阳才能气血和。那第二呢，叫荣卫以通。什么叫荣卫呀？是吧？哎，我们传统中医文化叫营行脉内啊，卫行脉外，是吧？或者叫阴行脉内，阳行脉外，是吧？阴阳之首也，阳阴之实也，还挺绕口啊，挺绕口。说成大白话啊，说成大白话，说呀，家里呀要有个装钱的匣子，家外呢要有个搂钱的耙子，啊，不怕耙子没齿儿，就怕匣子没底儿。你看，是不是咱们中国居家过日子的大俗话呀？是吧？说这个男人你就得能养家，啊，娶个媳妇就能持家，啊，嫁个男人不能养家，要饭了；娶个媳妇败家子儿，把家里花空了，你这日子怎么过？哎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医的荣卫以通。荣者营也，就是我们的脾胃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。卫者肺也，说的是我们的皮毛胃气抵御风寒。荣卫以通，就是你的内外调和。哎，这是人成为人的第二个条件。那么第三个条件叫五脏已成，是吧？说五脏已成，说孩子生下来五脏不就成了吗？非也。所以大家伙你注意啊，我们这个十月怀胎一朝分娩，是吧？说那个孩子三岁之前，他的脉，到医院那医生中医要望闻问切切脉呀。所以三岁的娃娃切的脉叫反关脉啊，不是在寸口，在反关啊，在反关。所以三岁前的孩子和长成三岁的孩子切脉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啊，是不一样的。那这就区别就告诉你，三岁整的时候这娃娃才真正的是五脏已成。记住啊，我说这三岁不是三周岁，三毛岁，三毛岁啊。所以这个五脏已成就加上了你那十月怀胎那十个月，也给你算一岁啊。所以说你看现在你问孩子啊，你问那小朋友您几岁啦，是吧？有的时候孩子说的是毛岁啊，我三岁了啊，完了旁边那个妈妈或者那阿姨啊，不对不对，我们孩子才两周。那就搁这就能看出来你是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。有文化人说的是毛岁，就是你在娘胎待那十个月，那十月怀胎那也是你的岁，是你的命，因为你生下来就一岁，十月怀胎为一岁，十月为一岁，所以这叫毛岁啊，毛岁。而现在人呢都算周岁，啥意思啊？从生出来，哎呀，我终于满12个月了，我们才一岁，啊，我们孩子这个怀孕时候得听音乐，你教育谁呢？所以说毛岁的是中国人，说周岁的是没文化的人。所以我说这三岁之老，也就说的是三毛岁。其实为什么要强调这个？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是整整出生24个月，两周。加上你十月怀胎三毛， 三毛岁，可以上幼儿园了，可以教育了。为啥？五脏已成，你这时候再不教育晚喽。所以有的人讲，哎呀，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起跑线在哪儿啊？好多人把生孩子生出来叫起跑线，有的把上小学当起跑线，没文化。真正的起跑线是父精母血阴阳交合的那一瞬，那是第一起跑线。而第二起跑线是孩子满三毛岁、24个月、2周、3岁，五脏已成，该接受群居生活教育的，这是第二起跑线。这叫3岁啊，3岁。啊，第三起跑线到哪儿了？男子7岁啊，男子8岁，女子7岁，上小学的年龄。上小学的年龄。好了啊，这天年里边的养生智慧，下面是神气舍心。神气舍心，神明啊已经住到心里了，魂魄必具啊，人的魂魄也都具备了，这就成为真正的人。所以老祖宗说的3岁之老，观的是你的气血，看的是你的营卫，知的是你的五脏，是吧，调的是你的心气，而你人天生具备的魂魄，也就是你肝血啊，和你的什么呢，肺气，是吧，肝藏魂肺藏魄嘛，这都是先天已定。那后天的教育，是吧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习相远，这个性相近到这儿已经形成了，而你的起跑线在三毛岁之后，打上幼儿园那天开始习相远。所以孩子们的差距从哪儿开始？先天的差距是2周岁3毛岁之前，这都叫先天。性相近都一样的孩子，习相远，通过学习差距就表现出来了。有的考成博士了，有的捡破烂了啊，有的聪明绝顶，是吧，有的大字不识。习相远从哪儿开始？上幼儿园开始。所以2周岁上幼儿园，哎，这也符合现代教育，也是中国文化的教育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岩羊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，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啊，什么叫天年？天就是天赋啊，年呢就是年寿啊，也叫寿命啊。天年，黄帝内经啊，灵枢的天年篇，哎，解释的就是人天赋的寿命。是不是啊，我们常讲啊，毛氏在人，成事在天啊。我们先要知道啊，天赋给我们的寿命是多少啊，我们省着用啊，合理的用能用多少年。回过头来啊，你如果浪费着用，或者你先天的禀赋就不足啊，那你到底能用多少年啊，这些是关键。给大家讲了这个什么呢，讲了父为盾，母为基。哎，就是人的寿命，母亲呢是基础，是吧，这盾牌的盾加一个什么呢，加一个木字边念寻啊，什么意思啊，哎，也就是保护防卫的意思啊。所以父亲他赋予你的先天的生命就是你的抵抗力，哎，就是你生命的活力。而后呢啊，得神者生啊，失神者死。所以养生啊，重在养神啊，这也是这么多年来 是吧？我们说到养生有道，文化先行的关键啊，这个不是说我花钱吃保健品了，我就长寿了，我就健康了，不是啊。真正的健康是花钱买不到的啊。那么真正健康的先导和核心，哎，就是文化啊，就是文化。那么养生长寿的第一要务就是养神啊。那神从何来呀？啊，神不是凭空而生的，人有三宝精气神，是吧？你看那个草木，它没有神，它只有什么呢？精和气，哎，所以树木它只有气力，啊，它没有神明，所以这是人为万物之灵，是吧？它的关键思所在是有神的，哎，气和血都特别足的条件下，才会有神，啊，才会有神。所以《黄帝内经》说了，神怎么来的？当人真正的成为人，哎，他就有了精神了，啊，气血已和，荣卫已通，五脏已成，神气舍心，魂魄必聚，乃成为人。啊，这说的挺绕口的啊，但这也是咱们中医啊，作为生命科学啊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啊，它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啊。你不要认为说我有身份证了我就是人啊，不见得。一个拿着身份证的老年痴呆的病人啊，那就活得不像个人样了啊，因为他不知道儿女是谁啊，不知道家在哪里啊，只知道吃喝睡觉，跑丢了找不着家啊，这样的人的神明啊已经涣散了。哎，所以我们中医把这样的人啊叫行尸走肉。哎，所以说你开始啊，你听这个中医文化很绕口啊。啊，什么是神明啊？啊，是人得活出个人样来才叫神明。这人傻了，是吧？就像电影里演的，这人成个勺子了。什么叫勺子？勺子是傻子，是吧？那获奖电影一个勺子啊，你傻了，是吧？你虽然还有身体能吃能睡，哎，但你神明已经乱了，所以就不像个人了，那不像人。所以成为人的五个条件啊，气血已和，荣卫已通，五脏已成，神气舍心，魂魄必聚，是吧？有人说，徐老师，你讲这个对咱们养生有什么重要意义啊？啊，当然呢，啊，废话我是不讲的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就告诉大家，中西结合，身心同养，是吧？那西医他只能用高科技的仪器给你照相啊、拍片啊、CT 啊、核磁啊、心电呢、各种仪器给你造你身体的结构。那查的都是身体上的疾病。那相比而言呢，这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，我们在心身同养方面，哎，中医药略胜一筹啊，略胜一筹，是吧？啊，怎么个略胜一筹啊？哎，中医告诉你了，你所有精神方面的问题，它都有身体结构方面的异常。他说不对呀，我仪器检查是正常的，你那个正常叫零件没坏，但是功能是不正常的。所以便秘的人没有魄力，对不对？哎，失眠的人没有精神，是吧？心藏神，肾藏精嘛，是吧？反过来呢，胆囊发炎的人没有意志，是吧？没有意志。哎，这都是人的五脏，人的五脏的状态就是你生命的功能状态，是吧？你说这人特聪明，是吧？什么叫聪明？耳聪则肾精足啊，目明则肝血足啊。说这人呢不聪明，有点傻，麻烦了，肝血肾精已经不足了。 那女人更年期为什么像得精神病一样啊？是吧？西医给你补激素，终于告诉你了，人人都有更年期啊，但是不是病，更年期综合症叫多事之秋。为嘛多事？你肝血肾精不足，你在人生的过渡期就会祸起萧墙，就会精神纷乱。所以怎么办？我给你补足肝肾，我没给你吃激素，哎，我更年期怎么情绪稳定了？怎么不冒虚汗了？是不是啊？怎么这个体力充足了，精力充沛，我怎么平稳度过了？哎，所以告诉大家，人的五脏六腑既是人的生命本能。哎，这是我们讲《黄帝内经》说天年120岁要给大家揭露的这个生命的密码啊，生命的密码啊，这说的是人的神啊啊，养生的健康长寿的药物啊，表面上是在治身体上的疾病，而核心的内容啊，而人自己能够主宰的关键之所关键啊，就是你能不能掌握你的心神，能不能正确的引导你的心神，因为这心神引导着五脏的功能，是吧？有人开始不理解，谁想得病啊？是吧？谁都不想得病，你不想得病的人偏得了。这个不是说你主观意识想不想，而是当你意识错乱，你把身体指挥错了的时候，你这身体就要打败仗，你就要得病啊，身心合一啊，心灵要同调。所以当你得了心理方面的疾病，你不是去强迫的吃镇静药，强迫的坐电椅拿电击，是吧？也不是强迫的想啊，我快点好病快点好病，没有用，对吧？失眠你老闭着眼睛查多少只羊有用吗？那是愚昧至极的方法。首先你要知道，当人失眠的时候，你先要除烦。说我失眠了，我烦躁不安的时候，一定生了心火。生了心火怎么办呢？你就先要，哎，放下拖累，少管事儿，减少欲望，你的心火才能消下来。哎，对不对？哎，回过头来，哎，我这人就钻牛角尖儿，是吧？就钻牛角尖的人怎么办？你不是说见了牛角尖不钻，你是先要少吃饭，减少脾的痰湿，减少脾的负担，另外到户外去旅旅游，多运动，脾主四肢，胳膊腿一走，脾就什么呢？疏解了，肝胆就调达了，你就没工夫想那闲事了。所以抑郁症的人是闲出来的，天天忙的四体胳膊腿累得都发酸发软的人，他没勾得抑郁症。你看看，这是情志和五脏和五体之间的关联，是不是？那还有啊，是吧？说这人呢啊，睡觉老不踏实，还胆小，是吧？说你睡觉不踏实，吃安眠药给你吃的醒不过来，那吃成痴呆了，对不对啊？你胆儿小，你吃什么东西胆儿大？哎，终于告诉你了，这为肾精所主，是吧？怎么才能胆儿大？我把你肾精补足了，你就可以泰山崩于前而不乱；把你肾精固摄了，你就可以睡得踏实。外边打雷把你惊醒了，你肾精足，你翻个身还能又睡着，而不至于心慌后半夜睡不着。这是人的五脏的气血充足，五脏的精气充足，影响着五脏神明，进而影响着人的生命功能的运转。哎，所以这是中医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啊，去看人的生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，本品是以蛹虫草、黄芪、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。 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天年养生智慧当中啊，涵盖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啊，四个方面的内容啊。第一就是生命从何而来，母为基，父为循啊，生命是父母给的啊。第二呢，告诉何为生命的主宰，是神明啊，绝对不是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都听天了啊，天老爷说了算啊，不是的啊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后天的学习啊，叫性相近，习相远啊，你后天接受不同的教育，哎，人就有后天不同的能耐。人这后天教育它的这个基础是你先天先有你的基础啊，而后天的教育把它增强了。所以说老人也好啊，年轻一代的父母也好啊，对孩子的教育啊叫因材施教啊，你先看你们家孩子是不是那块料啊，都想当音乐家，我们家祖辈弹了一辈子棉花都想成音乐家，你可能吗？是吧，哎，所以先天的禀赋加上后天的努力啊，包括人的健康长寿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，我们为什么说中国人要百善孝为先啊，你说爹也夭折了，娘也夭折了，那到你这辈儿，那你能长寿吗？你没法长寿，对吧，哎，所以孝敬父母，父母的长寿哎，就是儿女长寿的基础基石，是吧。这是天年的第二部分，讲的是那个人的养生要养于神气啊。第三部分呢，就是讲寿夭啊，寿夭，什么叫寿？寿是长寿啊，长寿。什么是夭？夭就是夭折。什么叫夭折？你活六十岁你就挂了，你就八宝山了，你就夭折呗，是吧？人家120岁叫近天年，你六十岁你等于五折。是吧，什么叫五折？便宜没好货，是吧，好多人说哎呀，那个什么酸奶，好家伙，买一送一啊，原来20块钱一盒，现在20块钱买两盒，我说你看看是不是过期了，一看好家伙，差一天过期，明白了吗？便宜没好货，是吧，所以60岁叫夭折啊。当然了，咱们国家现在在世界上还不是长寿之国啊，那个日本是长寿之国啊，83是84啊，咱平均寿命在78，咱和美国一个肩膀啊，肩膀一边齐，是吧，啊，所以有人经常跟我讲，哎呀，这个有病啊，我们这个北京上海大医院不行，我们家有亲戚上美国看病去，啥意思啊？发达国家，美国是发达国家，包括欧洲，你那么发达的医疗水平，你和咱们中国啊，和咱们这发展中国家，那人的平均寿命咱们一样啊，都是78岁，是吧，我前段时间给大家讲过那新闻报道啊，一个美国人占的医疗资源是咱们一个中国人的30倍，啥意思？好多人听不懂这话啊，也就是说中国人花1块钱能治的病，老外得花30块，完了最后咱俩活一边时间长，所以大家还在辩论，哎呀，这个中医落后啊，中医啊，这个撵不上高科技啊，谁告诉你的？有文化没文化？大数据时代呀，是吧，有电视，有广播，有这个媒体，有网络，有报纸，你看看吧。所以这是黄内经上讲的寿夭，是吧，说人家天天吃保健品，是吧，人家天天吃保健品啊，怎么还老住院呢？他身体呀底子薄，他不吃早死了，是不是？那还有的时候你看那谁谁谁，他一个保健品一个药片都不吃，人活100多岁，你看看人家底子多厚，所以这是寿夭啊，这我今儿要给大家重点讲啊。那么天年第四个部分就是人的盛衰啊，人的盛衰过度的过程，哎，就人这100多年3万来天咋活啊？啥叫正常衰老？啥叫未老先衰？啥叫老当益壮？哎，这是我们 《黄帝内经》的天年论啊，要给大家讲的啊，希望咱们广大听众能够对号入座啊，你看看你是哪块的，你是不需要吃保健品也能活100岁的，你还是吃着保健品勉勉强强的能达到国家平均水平不错那样的啊，你对个号。哎，这是人《黄帝内经》给大家揭示的啊。概括的讲了这个天年的这个四部分内容啊，第一部分、第二部分讲过了啊，今天说第三部分啊，说人之寿夭各有不同，是吧？或夭寿啊，或猝死，或病久啊，愿闻其道。说这人呐，有的夭折了，是吧？不到60岁就死掉了，有的呢，啊，更倒霉。啊，猝死，那还有的呢？啊，还有的那个久病在身。哎呀，我一体多病啊，这就叫病久病多啊。人的病还多，病的还久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里什么道理啊？啊，人还有长寿的，啊，说人和人差距怎么那么大呀？哎，我们今儿就给大家说说这里边的差距啊。岐伯曰，啊，他先说的是这个。长寿啊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听着啊，什么样的人你不吃保健品也能活120岁，是吧？你有没有这样的资格啊？你这个父母啊啊，给没给你这样先天的元气？听着啊，要说了，五脏坚固，哎，这是第一条。血脉调和啊，血脉调和，第二条。肌肉解力啊，肌肉解力，是吧？第三条啊，第四条，皮肤致密啊，皮肤致密啊，第五条，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啊，这第五条啊，就是你那个什么叫营卫之行不失其常？哎，我贫血呀，你还想活120岁？你贫血低血啊？你那叫营血不足，那还有呢？哎呀，我老爱感冒啊，那叫胃气不足，啊，那第三个发言，我老过敏，你那胃气亢盛，这叫营卫失常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人长寿的人，第一不贫血，第二不爱感冒，哎，第三个呢没有过敏症，对不对？这是长寿的这个第五条啊，长寿第六条啊。呼吸微徐，气以度行，啊，气以度行，啥意思？说这人喘气儿啊，就跟吹棉花似的，很柔和，气息云和，长寿，是吧？我们中医把这叫气定神闲呢，是吧？反过来，你看这人喘气，好家伙，呼气带喘的。你坐旁边你就看他呼气呼气带喘的，喉咙里边有口痰，那口气儿倒不上来了，你还跟我谈什么长寿？是不是一口痰上不来，那就心梗了，痰蒙心窍，嘴歪眼斜了。所以这是长寿人的第六个特点啊，呼吸微徐，就是我教大家那归息疗法，干什么呢？就是教你长寿的喘气儿的方法啊，调和五脏。这是第六个了，是吧？第六个了，长寿的这个第七个啊，第七个啊，六腑化各，津液不扬啊。六腑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六腑的运化和津液的不扬，是不是啊？你说这个人呢，尿频啊，尿频啊，那你。就说明你的膀胱经不通了呗，对不对？你这人胆囊炎，你胆囊也不通了，是吧？你老反流性胃炎，那胃不通，是不是啊？你说这人跑肚拉稀结肠炎，那你怎么通啊？是不是啊？你怎么通啊？哎，所以这是长寿的第七个要求啊，第七个要求就是六腑啊，它的运化各自得当，津液呢也能更好的啊。布散啊，津液更好的布散。那长寿人具备了这几个，七个吧，啊，我们就说七个啊。最后总结一句：各如其长，故能长久。 啊，各如其长，故能长久。所以这是长寿的人的七大特点啊，七大特点是吧？这个那皇帝还不罢休啊，这只是长寿的特点。说那么给我们说说什么人能活一百岁，什么人能活一百岁是吧？下面说的是一百岁人的特点啊，一百岁人的特点叫始到岁已藏啊，机强高已方啊，通条营卫散步三里起，骨高肉满，百岁乃得中啊，百岁乃得中。这呢我就不逐字逐句的解释啊，这个始到岁已长，这我给大家讲过啊，就是说的是那人中啊，人那人中，人中在哪儿啊？照镜子，照镜子是吧？嘴唇上面有道沟，竖着的啊，叫人中沟啊。谁休克了，晕倒了，中暑了怎么办？掐人中啊，掐人中，掐过来了是吧？为什么掐人中能把人救过来呀？我说这是武功秘籍，掐人中能打通你的任督二脉。哎，就像你汽车打不着火，人家拿电瓶来给你对着了，一个道理是吧？既然人不能自动，就得手动呗，是不是啊？就得手动呗。那为什么这人中沟它又深又长，人就能长寿，就能活一百岁啊？大家伙听着啊，这人中啊，它连着两条道，上面是鼻子，下面是嘴啊。《黄帝内经》说：“天养人以六气，地四人以五味，是吧？”说这天养人呢，以六气，搁鼻子里进去了；这土地、大地养人，种庄稼、吃粮食，还是吃飞禽走兽，都得往嘴里吃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个是气，一个是血，一个是天，一个是地，他们之间的通道，就是你的寿命，啊，就是你的寿命。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你看有人，哎呀整容，哎呀我这个什么呢，人中沟太深，我得整容，我的嘴唇太厚，我整薄它。我说你的作死啊，作死的节奏啊。所以人活百岁，百岁的寿相在哪儿啊？第一看人中，人中沟连着鼻子和嘴，这人中沟又深又长，是长寿。而且这有变化的啊，这是有变化的。你看人得病的时候，人中上嘴唇发胖发肿，人中沟就变浅了，是吧？反过来，人睡觉睡眠特别好的时候，人中就比较深啊，这都能看出人的精力和体力来啊。这是中医观其面相而知其元气的道理在这儿啊。这是长寿老人第一个特点啊。第二个特点啊，第二个特点啊，叫机强高已方啊。什么叫机强？人他也不是四合院，他还有机强的，当然啊，当然，哎，就是常讲的啊，百姓民间常说的叫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啊。说这人长得什么呢？小头鸡脸的，是吧？挺大个身子，挺小个脑袋瓜，甭琢磨活一百岁啊，到不了啊。说什么人活一百岁？机强已高啊，机强已高，高已方。首先这